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失去。北京，北京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接下来关注来自住建部网站的消息。住建部在最近公布了2016年城乡建设的统计公报，公报显示2016年的年末全国市城城市657个，比上一年呢增加了1个。根据对656个城市和2个特殊区域的统计汇总，城市城区的户籍人口达到了4.03亿人，暂住人口在0.74亿人，建城区面积5.43万平方公里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根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介绍，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发展正处于从起步到提速的重要时期，预计到2020年，北京的机器人产业的收入呢将会达到120亿到150亿元人民币，培育形成10家行业领军企业，10个研发创新总部，实施10个工业机器人重大应用项目。外卖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了。那最近呢，百度外卖将会被外卖的传言正在逼近揭晓的时刻。最近也有媒体透露称，饿了么将会最快在本周宣布收购百度外卖。一旦这个交易发生之后，互联网外卖的江湖《三国演义》就会正式变身为嗜血双雄。尽管传闻的收购呢依然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，不过目前双雄的格局却已经基本形成。由全国制造商集团编制的2017年度首届全国制造500强的排行榜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制造商业峰会上揭晓了。中国大陆入选的企业呢共有57家，其中入围榜单的前10强的企业共有中石化、中石油以及上汽集团。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，我的心，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。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，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。 这星球天天有51人在错过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。 1、2、3牵着手，4、5、6抬起头，7、8、9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，让无忧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动。 当你说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， 看月亮下夜空的瞳孔，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扰攘的心中。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救，让心跳像是夜破了云般的汹涌。 这一刻刀剑划过天和天，地和地，缘分的宇宙。 1、2、3牵着手，4、5、6抬起头，7、8、9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，那颜色纯真

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在最近通报称，截至到今年的七月底，北京空气当中的细颗粒物 PM2.5 累计的浓度达到了64微克每立方米，达到了近五年的同比最低值。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民政部、教育部等联合印发了意见，要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当中，要及时的报告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其他的受虐行为。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出台了意见，鼓励社会资本通过 PPP 模式，也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养老服务项目。来关注一组数据，我国的青少年的吸烟率达到了6.9%，尝试吸烟达到了19.9%，青年和女性的吸烟率却有上升的趋势。九六九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吸烟有害健康，生活当中也一定要节制。影视方面，《战狼2》的总票房呢，在20号已经超过了51亿元，成功跻身到了全球电影史票房的前100名，这也是亚洲电影首次入席，而且是前100名里唯一一部非好莱坞电影。有多位业内的人士以及专家学者呢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《战狼2》是现象级的影片，也是一次全民参与的文化实践。它讲述的是中国故事，票房奇迹的背后呢，也是大国崛起的价值观。 前前后后，雨雨灰灰地。

走过，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。现在的我才明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，选择等待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想。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来填满，风吹起花的香味，就像你的爱。 女生可以很天真，也可以瞬间懂事和成熟。在人情世故的面前，我们可以理性而智慧，成熟而大方。但我希望你的内心永远都是那个天真的女孩子，也许任性，也许幼稚，也许直率，但是不伪装，不世故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纯粹更珍贵的了，在生活里希望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人。 因为你还在身边。

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。周而复始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 轻狂你的美，我的离别你的泪，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，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，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，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，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，就算物换星移依然不能忘，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，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。想了一夜你，想了一夜的往昔，我心中永远的你，永远停在老地方。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，想了一夜你，想了一夜的往昔，我的轻狂你的美，我的离别你的泪，给过你的吻还在